煤气咧就系单位数9%，点样分析呢几组嘅数字咧？ 就辣电同埋煤嗰度，佢一部分系同个燃料有关嘅。咁咧就嗰度，因为如果你嗰啲油价升嘅话咧，嗰度会升啦。但系电同煤系有管制噶嘛，我哋睇到即系唔多唔少政府都有管制吓。咁石油气嗰度你可以又冇嘅咁吓，咁所以嗰度个政府比较高咯。同埋咧就石油气其实嗰个用量唔系话咁多嘅，如果睇翻。咁你如果话唔系个量唔系咁多嘅话咧，咁其实嗰啲嘅成本效益系低嘅。其实咁你话如果你电同埋煤嗰啲咧个量系大嘅嘛，你而家要搵啲石油气嘅屋苑咧系少嘅，一罐罐嗰啲啦咁样样，你见到成个成本系高噶。咁所以咧就我睇到，如果你话油价升嘅话咧，咁变咗个成本效益低咧，佢就会喺个价格嗰度反映咗出嚟啦。 但系其实头先你讲个石油气嗰度咧，可能对于某啲嘅基层市民嘅影响会比较大，即系譬如以某一啲嘅旧楼嚟讲咧，佢煮食咧未必系用煤气，未必系用电，而系用罐装石油气嘅噃。 系啦，嗱，所以咧，我喺另一啲媒体咧就曾经都讲过呢一点嘅，就系、是、想话悭一啲嘅燃料，其实无论系酒楼、餐厅，抑或个人啦，吓就应该喺 day one 即系好早咧要谂一谂啦，一啲极度消耗一啲嘅即系呢啲燃料费咧，无论电啊、煤啊、石油气嗰啲咧，佢要谂个器材嗰度。嗱，譬如话你煲汤，你日日煲老火汤一家几口嘅，咁你用个真空煲咯，我自己都用过啲汤啊，即煲嗰啲咪差唔多嘅啫，啲味道。咁你煮餸咧，你话啊，我依家住旧楼，我一罐罐石油气，咁用电咯，嗱电咧，香港嗰个电费咧，相对嚟讲喺世界上面系中游嘅啫。咁啊，依家嗰啲嘅电嘅煮食炉咧，其实啲火力都几够嘅，咁变咗咧，连啲餐厅酒楼都谂呢一套方法去悭一啲燃料，咁我就我唔明啊，点解咧？即系话我哋普通啲即系用户咧，可以谂多一步吓，即系话咧，你买咗器材之前，你换器材嗰阵时咧，譬如政府即系消费券仲有得派啦，系咪？咁可能长远嚟去谂一谂咧，就话我啲比较用得多燃料费嗰啲咧，就应该喺个器材嗰度嚟去谂啦。咁长远嚟讲，其实悭好多钱噶。 又想请教你啦，政府有消费券即系会再派啦，咁之前亦都两电向我哋啲用户咧都有一啲电费补贴嘅，咁你会睇即系面对而家个别我哋生活嘅物价咧，都系始终有一种压力喺度。你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有啲咩嘅比较长远啲嘅政策咧，嚟抵抗呢啲通胀嘅情况咧？即系。 唔该，林福。就嗱，其实唔系咁容易，因为香港我哋都系一个好似外向型经济体啦，咁受可能外围嘅影响好大嘅。一个譬如话政府要做嘅，即系我哋以往都面对住啲高通胀，依家其实唔系高啦。我哋喺2008年，譬如金融海啸嗰年嘅年头嗰阵时咧，记得系曾荫权做特首嘅，咁咧就6%嘅嗰阵时，6%好紧要噶咯吓。咁政府可能做嗰啲补贴咯，电费补贴啊嗰啲咁样嘅嘢啦。咁就如果你话有嗰啲嚟讲咧，但未做过嘅政府唔知道会唔会做，因为依家喺有咧，我哋香港仍全世界最高嘅，啱啱先睇过咧，系过咗三咩过三过咗三蚊美金，其他啲都系2.几，英国系都系2.0美金咁上下啦。政府喺每一公升吓里边咧，抽紧大约系6蚊嘅税嘅，即系你话依家香港啲汽车嗰啲燃油系过咗3蚊美金，即系20多蚊咧，咁只要系话啊每公升我减紧2-3蚊嘅税咧，咁即时我价格就会下调噶啦，呢个系政府做到嘅嘢嚟噶嘛，咁当然政府喺个燃油税嗰度其实唔系话收好多钱嘅，咁我建议喺一啲好非常嘅时期咧，政府用一啲咁样嘅非常手段咯，但依家系咪需要用一啲咁样咧？我又觉得唔需要住，因为咧我哋嗰个通胀应该出嚟都系话即系相当之温和嘅1.8咯。咁仲有一点我想提就系话，我哋香港啲嘢咧，其实就不嬲都几贵下嘅，即系生活成本最高嗰一两个城市嚟噶，即系好多嘅指标。咁所以嗰个物价高嗰阵时咧，就对大多数人应该个影响唔大，但系对于低收入嗰啲人影响大嘅。咁我觉得政府应该比较针对性帮嗰班嘅人咯。 但系其实点样可以帮到啲基层嘅人士咧？嗱，譬如你再俾系消费券啊，或者系现金资助啊，咁呢个又会唔会变相有机会更加多嘅消费系带动咗咧？咁同埋如果睇翻啦，即系以而家嗰个指数嘅部分啦，食品啦，同埋有阵时电力、燃气及水部分咧，都真系极力悭咧，都真系未必悭到。呢啲系必须嘅开支嚟，衫你就可以悭嘅啫。你但系食品同埋电力嗰啲，你有阵时都极力悭都悭唔到噶嘛。咁点样帮到佢哋咧？ 系嗱，就消費券嗰個會帶動啲物價上升啊。美國嗰邊啊，拜登政府用咗1.9万亿美元啦，通脹又部分都係點咁樣大曬今次。咁香港就冇大曬咁多錢，但係而家你睇到大家都知噶啦，啲消費券派嗰陣時，啲衫又貴咗，啲食物嗰啲又貴咗，貴一啲啦，即係有部分真係因為呢個消費券原因嘅。咁我覺得咧，對於一啲低入息嗰啲，可能政府用啲比較針對性一啲嘅嘢啦。嗱，內地咧就會補貼一啲去換一啲嘅電器噶嘛。咁咧就，我覺得香港可以行呢套咯，即係話咧，啱我話，如果你見到譬如話啲真係住舊樓，佢嗰啲嘅煮食嘅設施啊等等嗰樣咧，係唔係好有呢個嘅效益嘅？又或者用一啲燃料係好貴嘅話咧，咁就轉啦。我自己個人嚟講咧，覺得煤氣有煤氣嘅特色，電有電嘅特色。咁但係如果揀一個適合嘅一個燃料嘅話咧，其實係可以真係長遠慳到錢嘅。我覺得政府可能做多一兩步，亦都嗰啲當事人咧，亦都做多一兩步嘅話咧。咁喺呢一度，最起碼去呢個對於一個沉重嘅負擔嗰度咧，可以係大大咁樣話減低咯。咁就你話派呢一個嘅消費券呢啲，亦都係啲非常嘅手段啦。我相信就即係唔會係經常會出現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又係啦，即係帶動個物價。其實咧，你話幫到啲咩？佢因為依家係疫情經濟低迷，佢想幫嗰啲嘅零售商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咧，對啲低收入嗰啲咧，其實佢係仲慘啊。其實 好多謝曬你，李兆波傾到呢一度啊，係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有啲咩方法可以針對性地舒緩到基層市民通脹對佢哋嘅影響咧？可以打嚟1872311傾傾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a very common word, never.有聽眾問蕭叔叔點樣可以讀好啲 never 呢個字咧 ？never， 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 ，I've never done it， I've never seen him， I've never been there， 個 never 從來都未。我哋廣東人咧，好多時候咧就會讀成 never 嘅，就會用咗個 F 音嚟取代。咁啊，其實佢係一個 V 音嚟嘅 ，V 音咧。其实同个 F 音嗰个口型系一模一样，我哋讲过都唔少次噶啦。我哋嚟一个练习，嗱，我哋个下面嗰条嘴唇轻轻向上移动，接近上面嗰排门牙嘅时候咧，我哋尝试继续去声带发声，譬如个 nev， 我哋唔好停咗，因为我哋广东人咧一做呢个下唇。而向上面嗰排牙齿呢个动作嘅时候咧，我声带自然就会停咗，就会变成 nev 咁噶啦。咁我哋咧就读唔到个 V 音，我哋要 keep 住个 voice nev 一路喺度嘅，就 never never never 成个过程，唔理你个嘴唇、你条脷、你个口、你啲牙嗰度做紧啲乜嘢都好，你嗰个声带都系继续发紧声 ，never never never never。咁咧就系咁样读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林云峰头先讲到通胀嘅问题啦，就讲到话点样有可以针对性地啊帮到啲基层啦。其实呢个真系可能要谂一啲嘅办法，譬如你话帮佢哋换一啲嘅煮食嘅用具吓，等佢哋咧唔需要一定要承担，譬如头先讲紧石油气等等。咁但系亦都可能未必咧每个嘅住户嘅客观环境都容许咁样帮到手嘅噃。 尤其是一些基層的朋友呢，又或者住在這個劏房戶啊，咁變咗咧，即係呢啲都係唔係話即刻可以容易去解決，但係生活上個使費啊呢啲咧，就其實係加多咗雙位數字嘅。 同埋譬如另一方面啦，以食品嚟讲啦，呢个就係即係人人都需要啊，咁啊啲基层市民除咗话行多几档，即係隔平啲，又或者係臨收市先至去买趁去平啲之外，咁仲有啲咩办法可以協助到佢哋舒缓呢？譬如有啲嘅团体倡议派啲食物券俾佢哋，会唔会都可以帮到手呢？1872311打嚟倾倾啊。

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去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以下是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有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白田村丽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大家敢唔敢受到咧通胀带嚟嘅压力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有啲咩嘅观察，有啲咩嘅分析咧？有听众黄生，黄生你好。 系你好，系两位主持好。 你好，黄生。 就通胀压力嘅，当然感受到啦。净系买鸡蛋啊，三个月就贵咗一成啦，啲鸡蛋。唔好讲其他啦。咁其实嘉宾阿邵先生讲派消费券会推动通胀，我自己就有保留啦。其实通胀咧系全球性嘅，即系大致上咧，佢俄乌战争咧推高咗个油价，咁油价上升嘅时候咧，就亦都会带动咗。即係一個全球的通脹，香港亦都唔能夠幸免咧。咁我覺得普羅市民咧，亦都好多都係冇人工，即係凍薪啦嚇，亦都唔冇公務員咁好彩，加到 2.5%。咁面對呢個通脹咧，唯有真係靠政府幫嘅啫。咁消費券咧就是、一個很好好嘅幫助嚟嘅，即係起碼我通脹我當佢5% 一年啦，咁有翻冇一即係唔派一萬。都派8000啦嚇，或者再派少啲啦，咁都多多少少都係對於呢個舒緩通脹嘅壓力咧，係有幫助咯。我覺得我就希望，如果經濟仲係不景嘅時候咧，即係據我所知，今年即係庫房係都係增加嘅個收入，咁希望政府都會考慮喺咁經濟情況之下咧，都繼續係保留即係消費券呢個政策咯。 好，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咁刚才其实同中大嘅学者李兆波去倾咧，佢都有分析到咧系俄乌战争啦，对于整个即系燃油市场咧嘅影响嘅。咁但系亦都有提到啦，喺消费券嘅效应之下啦，可能亦都会令到一啲嘅朋友啊使钱嘅时候比较疏爽咗一啲啊吓。咁所以可能亦都会令到即系某啲嘅价格咧会有机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嘅。咁啊嗱，究竟咧对于基层的市民来讲个影响又是怎样呢？有些什么方法是帮到他们舒缓的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个是关注基层居民的团体，就是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的成员吴君廉。吴君廉你好。 系主持你好， 你好啊。 嗱，吴坤年，我哋睇即系当然数据就系一啲好冷冰冰嘅数字啦。咁但系翻到去基层市民嘅日常生活，特别系食品嗰方面咧，即系你哋所接触到嘅、感受到嘅吓，近来嘅变化系点样啊？ 系，其实咧好多街坊都有讲，一直以嚟我哋接触好多可能基层，包括住喺不适切居所嘅街坊啦。咁佢哋本身系已经花咗好大嘅一啲开支咧。是在这个可能住屋方面啊，包括租金啊、水电等等啊。咁其实佢哋自己都有讲，近排觉得啲一般嘅飲食嘅物价，日常生活用品嘅物价呢都係贵咗。咁其实呢佢哋好多时候都会分享嘅就係、是、衣食住行里面呢住啊一啲行啊嗰啲呢其实就冇得点样减㗎啦，最多唔出去人了住呢就冇得喐㗎啦。咁但係食唯独係食呢同埋衣呢，衣佢哋唔买衫啦，但係食冇得唔食嘢㗎嘛。咁变咗呢佢哋就要可能压缩自己係可以飲食上嘅一啲开支啦，好多时或者可能有时係等啊会唔会係街市唔收工嘅时候去买餸啊、或者係佢哋尽量呢都唔想小朋友食得太差嘅，咁变咗压缩嘅好多时就係大人自己嘅啲衣部分嘅开支食得平啲，食尽量食少啲咁样，係啦，咁尽量都係留返俾小朋友嘅一啲开支咁。另一方面佢哋都会讲到嘅，其实就係好似头先主持你哋都有听到消费券嗰度呢，佢哋都话消费券咁好似又俾咗一啲俾咗一个开支嘅原因佢哋，咁佢哋会买，但係变咗就一定去一啲大型嘅超级市场度买啦。会唔会消费券可能是以一个现金的方式，他们反而是可以帮补到，又不会可能谷高了一些物价呢？咁现时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很多街坊讲的就是这样。 但你刚才讲譬如有些街坊是临街市收市才去买，又或者可能有些是行多几档行远一点找一些便宜一点。但就算是这样，当它的整体的价格是上升的时候，就算你临收工去买，其实它都一定会是比起以前来讲是贵了的嘛。因为我只是看个数字究竟即基层的市民还可以怎样的方法去压缩它的食物开支呢？如果根据数字，无论是鲜果也好、淡水鱼、咸水鱼也好、新鲜蔬菜也好、蛋都好，都是升的，调味料的价格也是升的，唯一跌的呢就是猪肉的，即是我的、这个数字是讲跟去年的六月、去到同期相比。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他们悭一些呢？ 其实悭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佢哋自己食少啲或者减少啲用，因为好似啱啱所讲就系、是，其实普遍我哋接触嘅不适切居所嘅住户咧，可能有好多都有小朋友，佢哋一定唔会尽量系唔会减小朋友嘅因为佢想小朋友摆嘅，即系佢都要摆小朋友嘅健康系摆得一个首要嘅考虑啦。咁所以尽量咧，佢哋食小朋友食嘅咪会尽量维持翻咯。但系佢哋自己嘅，好似主持所讲，咁有啲位。平極都有個譜㗎，都要用錢啊。咁佢哋自己就會食少啲，或者食隔夜餸咯，係啦。其實街市咧，即係如果去到最尾臨收工嗰啲咧，個價格咧，咁嗰個又唔會太大差異嘅，因為已經係一啲可能接近過期或者唔新鮮嘅食物。咁佢哋嗰個位就同本身可能日常嘅價格就嗰、那個通脹所影響嘅咁嗰個變化相對冇咁大嘅。 譬如舉個例，即係鮮果嗰個價格嘅升幅咧都幾高嘅喎，會唔會啲街坊因此而買少咗生果？ 呢、這個絕對會啦。咁但係去到收工嘅時候，嗰啲蘋果上年同今年嗰啲蘋果就嚟爛啦，咁、那個價錢就差唔多嘅。咁變咗佢哋變咗，其實好明顯就係佢哋會係擺嗰啲時間去買咯。但变咗，其实呢个部分亦都系我哋一直所讲基层嘅健康问题。其实佢依家食得唔健康，最尾其实整体政府嘅开支去摆翻落去基层医疗度，其实系一样嘅啫嘛。甚至再多。 问下你啦，我哋见到咧啲数字咧就话，住屋嘅租金咧就似乎就冇一个大嘅上升，但系对于我哋基层嘅市民咧喺嗰个住屋嗰个所占嘅负担咧，系咪都占一个相当大嘅比例？而所以變咗都係仍然對佢哋嚟講咧，都仍然有一個相當大嘅壓力咧。 係啊，因為咧雖然依家定咗租管，但係咧劏房租管啦，但係其實實際上咧好多，如果睇翻其他報道，今日未必詳細啲討論啦。其實個實際依家定咗半年之後咧，個成效都唔係好顯著，因為冇人舉報。咁、不過依個有另一個問題啦。但係以往喺我哋嘅調查入邊咧，租金佔基層，尤其是不適切居所啦，租金佔佢哋入息咧大概係四成。多啲，如果是一人的话去到五成添，系啦，咁 高比例嘅变咗， 系啊，依个系冇大变化嘅，即使可能系政府有啲唔同嘅支援，有租管之下咧，依个比例都冇乜变， 咁其實所以依個位係壓縮唔到嘅時候咧，壓縮嘅就係佢哋頭先講主持講緊通脹嘅啲項目啦，即係可能係飲食上啊等等，但係嗰啲係通脹啊嘛，就係個物價高咗啊嘛，係啦，咁依個物價對佢哋嘅影響就會係佢哋同樣嘅收入或者甚至少咗嘅收入，其實疫情有啲冇公開啲，咁依部分佢哋咪會再花少咗錢或者更加少嘅資源係可以應用喺依部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即是除了食品之外啦，另外一个都几必要的支出呢，就是一些能源的支出啦。咁睇到个数据呢，电力、燃气及水呢的按年的变化呢都几高的。咁而当中呢，就以石油气及其他燃料的按年变化呢，是比起电力和煤气呢就更加高添。亦都有一些学者就话，即是其实可不可以用那个的工具去到着手，即是转咗譬如不是用石油气啊，用譬如电力啊，呢啲咧即系有管制嘅器具咧，会唔会系可以帮到啲市民啊减省呢方面嘅燃料开支？咁你哋接触咁多嘅基层市民啊，你觉得呢方面又有啲咩可以真系舒缓到市民嘅负担咧？ 系坦白讲，如果我哋接触嘅不设置居所即系劏房住户咧，用石油气嘢都偏少嘅，主要系用电，煤气都少嘅，主要用电，因为呢个佢哋唔会明火煮食噶嘛，大部分都系，系啦，业主都唔俾啦。咁所以电咧嗰度其实系佢哋主要嘅能源开支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系咁，但系点解好似啱啱所讲，啲电费未必加好多，但系点解佢哋仍然挨紧电费贵咧？就是、以往一直讲紧劏房系被滥收水电嘅问题，系啦。虽然依家有呢个租务管制，包咗管制个电费唔可以转售嘅，转售电力系唔得嘅，系啦。咁但系。其實都係嗰句就係，其實依家係執行得唔理想啊嘛，係啦個規管上，咁所以街坊仍然係捱緊一個好貴的電費，尤其是近排咧，我估今日晏晝啊，依幾日咧好多媒體都係問緊啲街坊話咁炎熱嘅天氣會唔會都有啲咩方法啊？其實就開冷氣咯，就變咗係，但係開冷氣個電費真係佢哋比起一般市民開冷氣嘅負擔嘅電費咧，係貴一倍兩倍咁樣嘅， 更加冇窗同埋咧就變咗咧係需要有依、這、一個嚇，即係依方面嘅舒緩啦。我仲想問多你一樣嘢咧，喺交通費咧，其實咧都估計咧，即係基於啲各樣嘅燃料費用咧，會有機會咧小巴啊、巴士啊，日後咧都會唔會有機會加價？咁如果有咁嘅情況的話，對於基層市民，你覺得有啲咩政策政府應該要考慮嘅咧？ 你講針對主持人講緊針對交通費， 係啊，呢一方面 係其實交通費其實街坊就最能夠壓縮就已經係交通費啦，即係除咗翻工以外咧，佢哋就變咗係唔出街咯。咁但係其實呢件事係唔理想噶嘛， 係咯， 即係小朋友想跨區去過另一個大啲嘅公園，可能都因為交通嘅開支，佢哋都減少啦，甚至係一係就轉個頭，即係另一個方法就係步行過去咯，係咯。如果係勉強行到嘅，即係譬如葵青行過去荃灣仲行到嘅，咁咪行過去減少啲開支咯，係啦。咁如果喺政府層面，我估整體未必淨係喺交通上面嘅，我估整體係要提供短期內可以提供唔同嘅一啲支援俾翻街坊就最理想，包括我估近排都有人講嘅一啲酷熱天氣嘅一啲津貼啦、能源津貼啦，係啦，幫補下佢哋依部分嘅啲開支啦。交通費方面會唔會係除咗我哋知道依家長者可能係兩蚊或者學童兩蚊係搭車嘅，會唔會一啲基層市民都會有一個？車費減免嘅一個可能性咧，或者可能基層照顧者啊，基層嘅一啲低收入人士啊，有呢個措施咧，咁我估喺頭先講交通費呢部分，我估喺短期內指標嚟講咧，都可以處理到嘅。咁當然長遠就係改善翻佢哋嘅住屋環境，或者係喺整體個物價上啊，或者佢哋嘅開支上啦、啊。會唔會有更多的支援 咧？吳君廉，你剛才有提到啦，即係如果政府派發消費券咧，通常都要去啲大嘅即係超市啊嗰啲咧，先至可以應用到。咁相對嘅機會個物價咧，就可能比起其他嗰啲小商户咧，係比較即係貴啲啦。咁當然而家唔少嘅小商户都可能安裝咗八達通啊，或者其他嘅電子支付系統咧，亦都令到市民可以用到電子消費券啦。咁但係政府去選擇派發消費券咧，其實有佢嘅一個嘅政策目的嘅嘛，亦都係希望帶動市道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撇除咗即係電子消費券之外，因為你頭先亦都提到啦，係咪直接向市民派發即係現金？咁呢個就即係亦都要考慮翻政府想達到啲咩政策目標啊。但係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可以幫到呢啲嘅基層嘅市民應對通脹對於佢哋嘅影響，特別係對於食品嘅影響咧？譬如舉個例，即係而家有一啲嘅食物 嘅援助計劃啊，係譬如係派一啲嘅超市現金券啊等等啊嗰啲，即係仲有冇方法或者有冇其他嘅思維係可以着手喺呢方面幫到更加多嘅基層市民咧？ 係，我估除咗話真係要壓抑物價之外咧，如果真係要幫到基層市民咧，我估嗰個支援未必係好針對淨係講飲食嘅，因為其實依個係佢生活嘅一部分啊。咁所以會唔會係一啲生活嘅生活嘅開支上有一個補貼？譬如舉個例，政府以往有關愛基金呢個非高非支援低收入住一次個生活津貼，咁呢個講明叫生活津貼，就係以往支援緊基層街坊嘅一啲緊急嘅支援啦。咁但係自從上年之後咧，政府已經冇再推出啦。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可以重推嘅一個項目咧？咁樣係啦。其次就係頭先主持都有講緊一啲食物援助啦。其實依家坊間都有唔同嘅一啲服務啊，譬如食物銀行啊，唔同嘅一啲支援啊，都會有依啲提供嘅。咁但係依啲都係一啲主要針對一啲最基層可能緊急需要嘅單次性或者係可能短期一個月兩個月嘅啲支援嚟嘅。係啦，咁但係長遠我估喺個整體上，如果係針對基層住户，頭先講嘅嗰類可能係整體嘅生活津貼，我估喺短期內一短期措施內係比較係建議咯。另一方面就剛才講緊啦，近排酷熱天氣講緊嘅一啲酷熱天氣嘅一啲津貼或者能源津貼會唔會可行咧？咁呢個就都係希望政府去考慮翻嘅。 好啊，吳坤廉，多謝曬你傾到呢一度啊。吳坤廉咧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嘅成員嚟嘅。嗱，林雲峰，不如呢個時間我哋又請嚟一啲嘅市面嘅經營者去傾傾啊，飲食業界。電話旁邊請嚟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主席徐文偉嘅，徐文偉你好。 陈燕平、林文峰两位主持好， 你好， 徐文伟啊，其实如果睇翻咧政府统计处嘅数据啦，以外出用膳及外卖嚟讲咧，个数字上啊，对比起旧年嘅同期啊，即系旧年嘅六月份咧，亦都录得一个按年3.5%嘅升幅嘅，即系贵咗嘅。 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就通胀啦，处于一个通胀嘅阶段啦，外围嘅氣氛咧，即係經濟氣氛咧，都係比較弱一啲。咁啊，加上俄烏嘅戰爭啦，咁啊，扯起咗個原材料、食物供應嘅加價咯。 嗯，即係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原材料嘅加價，導致到你哋整體嘅價格都係上升咗。喺當中入邊咧，究竟你哋仔細去分析咧，原材料嘅升幅係佔幾多咧？同埋另外譬如喺一啲嘅能源支出上面啊，又佔幾多咧？ 原材料嘅升幅咧，即係因為我哋飲食咧有不同嘅原材料啦，即係最主要可能都係糧油啊、雜貨啊、凍肉啊等等，呢啲嘅升幅咧都係講緊雙位數字，去到30%至40% 嘅加幅。咁另一個咧就係嗰個能源嘅升幅啦，能源升幅大家早排都睇到報道啦，兩間電力公司加埋煤氣公司咧，都係有加價嘅。咁但係當然都明白喺疫情當中，佢哋都有延遲咗一年加價啦。咁但係我哋正正做飲食業咧，就處於一個單月比較差嘅情況啦。喺呢兩年，咁同埋我哋最主要嘅燃料咧，都係煤氣同電啊嘛。咁佢哋一加速咧，令到我哋個成本咧就會增加咯。 你刚才讲紧一啲嘅原材料咧，系加咗30%-40%啦。呢个嘅对比系对比喺边一个时段啊？ 对，都系讲紧今年内嘅事情啊。如果讲比喺上年同比咧，即系如果六月比六月咧，系讲紧40%-50%嘅加幅嘅。即系举例一桶油可能$100，咁嚟到咧今年咧可能系$150。当然而家唔得啦。咁就即係$150係買唔到一桶25斤嘅油啦。咁呢個都係對我哋業界咧都帶嚟一個沉重嘅壓力啦。 嗯，阿波都想問多一樣，就係如果你仔細分析咧，你哋呢啲原材料咧係嚟自內地比較多啊，定係嚟自即係外地比較多咧？ 視乎嘅經營個餐種啦，因為香港個地理位置好獨特嘅，基本上我哋冇。本身冇自己嘅原材料嘅供应噶嘛，全部都系嚟自入口，无论系国内啦，定系国际啊。咁如果你经营西餐嘅，都系当然系国际多啦，譬如欧美啊、巴西啊。咁如果但系一般，譬如蔬菜啊、鸡蛋啊、油啊，都系内地嘅多咯。 你覺得咧，即係嗱，經營成本咧，就其實根本咧，即係來料嗰啲咧都貴咗啦。咁啊，其實租金咧都冇跌過嘅喎，亦都相當之即係我諗啲大業主都高即係企眼嘅。咁對於經營者嚟講咧，點樣嚟睇嗰個即係？自己嗰個營運啊、定價嗰方面咧，嗱雖然市民大眾咧應該都有一種消費意欲嘅，加埋有依、這個即係相關嘅政府資助啦，咁但係你會覺得即係對於個經營嗰個情況係點樣咧？而家喺睇依啲咁嘅數字之下， 過去頭兩季經營係相當一種大壓力啦，即係除咗成本上漲，由第五波疫情啦。下半年咧，我自己睇咧都係一個比較緊張嘅情況。雖然有政府嘅消費券可以幫助，但係推動消費啊，但係嗰個經營成本咧都係相當之大啊，即係相當之大壓力。頭先講到租金嘅問題啦，雖然我代表業界喺度講緊，但係我好艱辛啊。但係過去業界咧嗰個持牌嘅增長咧的而且確都係一個正嘅增長，即係意味著咧我哋嘅同業咧都一路都喺度拓展緊啦。咁啊兩個因素咧，一就係同業拓展，第二個因素咧可能其他行業個復甦嘅程度都唔係好理想啦。經過呢兩年幾，佢哋覺得飲食業咧都係一個叫做復甦得比較好或者冇咁差嘅情況咧，就所以嚟到我哋個行業投資，咁呢個就帶嚟一個好大競爭。第二咧，頭先講到係雜貨啊、糧油雜貨啊、水電煤啊、燃料嘅加幅咧，都係帶嚟一個經營嘅壓力。咁呢兩個因素影響之下咧，下半年咧都係要好審慎先得咯。 嗯，但你话审慎啦，但系喺你哋成个行业嚟讲咧，有冇啲乜嘢嘅即系方法或者措施，能够令到你哋个成本得以压缩噶啦？ 冇噶啦，呢、這个都系可能都系要通过加价或者喺菜式嘅转换啊，令做一啲咧毛利比较好嘅菜式咧，去呢个策略咧先可以将个成本咧。就唔可以減輕咯，只不過咧就可以將嗰個售價提高咧，就相對減低啲個壓力咯。但係將你價格提高咧，而家另外一個問題咧，因為即係疫情影響底下咧，好多市民可能喺過去嘅工作或者收入有少少嘅影響啦。咁所以咧喺價格方面咧都係好大壓力，未必加得到預期咁過往我哋每年業界可能大約5-10% 嘅加幅啦，全年計即係正常嘅經濟環境底下，我估今年咧都係3-8% 左右嘅。 嗱，刚才亦都有学者分析到咧，即系消费券对于通胀嘅影响啦。咁其中一点，佢又讲到消费券咧可能令到某啲嘅市民咧有机会系食贵咗噶，咁亦都有机会可能令到个价格咧系上升咗噶。咁你哋暂时嘅观察又系点样咧？ 呢、這個睇法我就唔同意啊，因為咧消費券咧就第一今次嘅消費券咧可以我哋俗稱叫轉會啦，即係譬如市民用開某一個電子支付平台咧，今次咧可以轉去第二個支付平台啦。咁喺一個環節裡面咧新嘅支付平台咧或者舊嘅支付平台咧，佢想吸引佢啲嘅客户留低咧或者轉會咧，咁我一定會俾啲優惠出嚟啦。呢個第一。第二咧，我哋作為經營者咧，業界咧，咁想吸納多啲消費券，又多咗兩個支付平台咧，我哋都會俾一啲優惠個市民，或同埋俾一啲新嘅客户嘅優惠咧，去加大佢嚟我哋啲餐廳啊、食肆去幫襯啦。咁呢個一加一咧係大於二嘅，咁所以咧就唔會帶嚟話會有通脹壓力啦，反而咧就會令到個市民個消費咧多咗誘因，多咗優惠啊。 好啊，多謝曬你，徐文偉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徐文偉咧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的主席嚟嘅，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一路排到上去狮子山隧道，经过隧道管道去到沙田的管道入口范围的。现在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

杨洋，你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剧中会有大量实战场面，杨洋喺现役军人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确保战斗动作、军姿仪态上嘅严谨专业，展现新时代军人系如何坚守对党同国家嘅绝对忠诚同坚定信念。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讲到化妆护肤，年年都有啲潮流，好似十年前兴浓眉大眼嘅森林扩妆，而家就兴自然裸妆，要做到化完好似冇化咁，但系又光泽明亮，咁就好啦。不过咁样代表肤质都要有翻咁上下好先得。要化好妆，首先就要护好肤，护肤要认真起上嚟，真系有好多瓶瓶罐罐噶。全球提倡环保，护肤品界都越嚟越重视呢一方面。2022年就是强调可持续性这四个大字，例如今年兴无水美容，将洗面清洁用品变成膏状，生产的时悭到水，去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又可以减少微生物滋生，延长保质期。而这些瓶瓶罐罐除了可以回收之外，开始有些品牌给消费者用回个樽去入新的护肤品，直接减少包装需求，环保得来还悭到钱添。看来可持续性护肤不单止令到我们的肌肤 keep 住好，连地球的资源都要 keep 得到。色简的姊妹不单止由内靓到外，还可以为环保贡献一分力添。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色无下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下， 色 无下，知识。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白田村礼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那直播室呢，继续有陈燕平，之后亦都有我们今日的另一位主持，就是林云峰。你好，林云峰。 陈燕平，大家好。 我们今节呢，就不如讲一讲有关于学生人数下降所引起的震荡。先看数字，根据较早之前教育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就是中一的学生人数，根据他们的推算，即是12岁中一的适龄学生人数会是持续下跌的，由2022年的63100就会跌到去2029年的61000。当然这个是大概个 即係跌幅差唔多5%到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嘅數字推算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有留意翻咧，即係近來一啲嘅教育團體咧，佢哋自己嘅一啲嘅研究啊，或者係調查，都會發覺咧係一啲唔少嘅中學啊，都有出現學生嘅人數下降，或者係中途流失咗甚至係可能引致到佢哋一啲嘅班級結構咧係要有所調整過啦。文峰 係啊，可能一啲係關於移民問題啦，亦都有啲可能因為疫情咧而譬如話新嚟港嘅移民嘅問題啦。咁亦都可能仲有一啲其他嘅因素咧。啊，我都好想問一下教育界咧，其實我哋講緊每一班啊，究竟我哋嘅目標係有幾多學生？即係作為一個教育政策，一個恰當嘅一個即係校園咧。 其實較早之前咧，就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佢接受報章嘅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承認嘅人口下降咧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咁個原因就包括咗出生率低啦，即係少人生小朋友啦，疫情係阻礙咗一啲嚟香港嘅計劃啦，有一啲嘅家庭移民啊等等。咁其實佢哋會用啲咩方法去處理咧？就包括咗咧，將而家嘅一啲學校搬到去新發展區嘅呢啲方式咧，去舒緩咧學生嘅收生嘅問題嘅。咁佢亦都指出啦，就係譬如頭先講過，搬去新發展區就係譬如做一啲嘅地區嘅重置啦、合併啦，甚至停辦學校咧，都係佢哋去諗住咧用嚟解決個別地區學額咧過剩問題嘅方法嘅。嗱，咁但係咧，亦都即係留意到咧，教育界咧就有唔同嘅聲音嘅。喺尋日咧，就係香港中學議會及18區中學校長聯席咧，就發咗封信啊，俾教育局局长咧蔡若莲嘅，咁佢入边咧就指出咧就系即系面对住个社会嘅动荡同埋疫情嘅问题啦，咁学生嘅学习同埋心心灵嘅健康咧都受到严重嘅影响嘅，而适龄嘅学生嘅人口持续下跌咧，咁政府虽然有一啲嘅人口数据啦，但系暂时咧都未见到有啲嘅具体嘅规划，咁所以可以预期咧会系对教育的生态带来极大的震动的。除了是影响教育的发展的稳定性，亦都会影响这些在学的学生的。所以其实他们就有一些建议的。当中包括了建议政府是维持全港中学2021-2022年的核准班级的数目，就每年按照各区人口下降的幅度去弹性调节每班的派位人数，以便是有空间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同埋咧就话除了重置现有的学校之外咧，亦都暂停咧开办新的中学。其实林云峰即系简单嚟讲咧，就即系希望咧政府唔好去即系缩班啊吓。 系啊，咁呢个咧其实可以理解到咧，一间现有的学校咧，如果担心我会被杀校，无论是学生家长。甚至喺嗰度執教嘅老師職員咧，都有一個好大嘅憂慮同埋未知之數嘅。咁呢個真係影響一個即係大家生活嘅環境。好啦，咁政府嘅政策喺呢一方面，雖然面對而家見到嘅有數字下降，呢個又幾肯定喺3年後、5年後，再多啲咧，有冇一個較為長遠嘅規劃咧，都係值得我哋去探討一下嘅。我自己都是一个建筑师，都有起学校的。其实一个班房应该容纳几多学生是恰当呢？我起过的国际学校是20多人而已，到今天都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一些香港的主流学校，即或者资助学校，他们可能的人数是比较多。多到幾多先至係一個恰當呢？我啊想聽下咧教育界嘅意見，因為有啲可能名校啊，好多人爭住嗰啲咧，會唔會每一班人數又好多呢？咁嗱，咁依個咁嘅比較，教育界應該點睇呢？不如我覺得咧，都值得趁住呢啲情況咧， 認真去審視一下。 啊、其實以往如果我哋數翻大概即係十零年前啦，咁其實政府咧亦都曾經因為個中學嘅學生嘅人口下降，令到部分中學咧收生不足，甚至係面對失校嘅危機咧。咁教育局曾經係推出咧自願優化班級結構嘅計劃嘅，其實就係一啲縮班嘅計劃，咁令到即係教育界可能係減少一啲學生，但係所引起嘅整體震動咧冇咁大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嚇呢啲方法係咪仲可以應用到落去？1872311，大家去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咁亦都系咧系有份咧系喺嗰封嘅信入边咧就去信教育局局长咧蔡若莲提出一啲嘅建议嘅，就系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嘅主席啊陈迪安，陈迪安你好。 大家好， 陈迪安主席好。 陈校长，不如你哋先分析一下啦，即系当然你系属于直资学校啦，咁直资学校同埋资助学校咧个状况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整体而言，你哋而家教育界睇到嗰个嘅问题啊，系喺一个乜嘢嘅状况咧？ 我谂喺呢两三年里面咧，其实大家都睇得到咧，就学生个人数系有下降嘅。咁正如咧，教育局喺出咗一份喺2021年9月1日嘅學生人口統計報告裏面都提及到啦。其實學生嘅人數咧，今個學年咧係比上個學年已經有明顯嘅減少。咁咧就不過咧，我哋都要了解翻個情況。其實咧，根據香港嗰、那個出生率嗰個嘅預算或者估算咧，其實香港嘅中學咧嘅學生人數其實喺呢幾年咧係有上升嘅趨勢嘅，應該係。咁咧直到去2025-26學年咧，先至開始咧就有下降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幾年裡面咧，突然間就原本係上升嘅一個嘅趨勢底下咧，突然間反而變咗少咗學生，呢、這個都係唔係咁理想嘅情況。 當然咧會有一個即係叫做短暫性回升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比較長期咁樣咧，去到2029年咧，暫時嚟講都係一個維持嘅跌勢嘅。咁其實對於學校所帶嚟嘅衝擊咧，會係點樣咧？特別就係當個學生嘅人數係譬如係少咗嘅時候，咁究竟對於學生嚟講個係會係有一個即係資源上或者係老師嘅關注可以分配得更加多啊，定係點樣嘅咧？ 如果一間學校咧，那個學生人數少咗啦，但係咧，如果嗰個維持嗰個班級嘅結構係不變嘅話咧，咁其實即係代表咧，老師嘅人手都係冇減少到。咁老師人手冇減少到，但學生人數減少咧，即係相對嚟講就變咗老師對學生嗰個嘅個人關顧啦，無論係嗰個成長上高咧，又或者情緒啦，又或者甚至係學業上高咧，都係有多咗嘅關顧嘅時間，或者係多咗一個可以支援嘅空間嘅。咁呢一個咧，我相信如果係有咁樣嘅情況可以喺業界度出現咧，其實我諗無論學生啦、家長咧，甚至學校教師，大家都歡迎嘅。 是陳迪安想請教你了。今次我見到聯席提出希望可以把握這個機遇，就推動課程革新，還有都創建這個所謂叫健康校園的一些概念。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些是為何是可以在這個時候是一些恰當的建議，就不只是說殺校啊，或者是將這個學校的再重組啊，你會怎麼看呢？ 呢幾方面嘅建議咧，或者嘅一啲嘅措施，其實喺業界咧過往幾年都不斷提出嘅，只不過可能係嗰個嘅當時嘅資源啦，又或者個情況咧，未必咁容易係處理到。因為其實好似咁講咧，話如果要優化個課程啊，又或者可能會唔會嗰個老師同學生嘅比例咧有一個調整咧？咁都要視乎翻整體，究竟香港學界譬如學校嘅數量啊、數目啊，咁呢啲係咪足夠？頭先講啦，而家都見到有一個嘅跌勢喺度，暫時好似未見到有一個回升跡象。 咁想請問你啦。 咁聯席， 如果聯席請繼續， 係聯席嗰度咧就會俾一個嘅建議，希望真係可以把握呢個機遇啦。呢個機遇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下跌情況，咁即係代表有空間，其實我哋係可以咧將而家我哋教育嘅質素再進一步提升啦。 好啊，咁你睇教育局佢哋嗰個政策係希望每一班係作為一個幾多嘅作為嘅指標，係作為應該要有嘅咧？ 我谂而家跟教育局嗰个嘅俾津贴学校啦，我哋嘅派嘅学生嘅数量系新一个学生一班咁样样。咁当然啦，呢一个系局方，我相信佢都系有一个资源嘅考虑啦，又或者系佢喺全盘嘅计划度认为呢个数字合适。所以点解头先你哋都分享对嗰、那个局长都可能都认为咧用唔同嘅措施咧去面对而家可能个学生人数下降嘅情况嘅。咁但係喺業界裏面嚟講咧，就當然啦，正如頭先講，過往如果因為有資源嘅限制或者係嗰個實體情況底下唔容許底下嘅話咧，咁 keep 住呢個數目，我哋都覺得係冇辦法都可以繼續做。咁但係如果係空間上高係有呢、這個容許到我哋可以做得更理想，或者可能真係咁講，每班少啲學生啊，又或者可能喺嗰、那個師生比例上高再提高啊，咁其實呢一方面咧，就大家反而會更加歡迎。 但其实呢前局长杨润雄在一月的时候呢亦都在立法会度回复过即是相关的一些提问的。因为如果根据返之前教育局就同中学呢做咗一啲嘅减派嘅方案㗎嘛。咁其实本身呢就应该係嚟緊嘅呢个中一呢就会复返呢係每班要派位32人嘅。咁而每间中学呢就最少要取录呢26个嘅中一生呢先至可以维持到开两班，否则嘅话就可能会面对失效啊咁样。咁但係其实杨鸿局长呢喺回应嘅时候呢即係尽管有一啲嘅业界係有话暂缓复位咧呢一个嘅建议啦，但系佢就话咧，如果中学学生人数过少咧，系会影响到去高中嘅时候去设选修科同埋学生嘅群体生活，咁所以学校咧系需要咧维持一个合宜嘅整体学生人数，即系话如果当你间学生嘅人数最少嘅时候，其实会更加影响到你高年班点样去开科咧，点样去做一啲嘅组合咧，学生嘅选择会唔会系因此而少咗咧？咁呢啲都可能系教育局嘅考虑因素。 這個呢亦都明白局方或者局長之前嗰個分享嘅。咁但係呢個應該係有個前設底下呢就係每一個嘅選修科呢我哋有幾多個學生。即係如果大家認為嗰個選修科嘅人數其實可以維持較低嘅水平嘅話呢咁其實亦都可以完全去解決咗剛才講嘅情況就話可能每班太少人。咩叫太少人呢比如可能大家都可以參考唔同國家嘅課程啦。咁有啲國家嘅課程可能而家大家講得比較多嘅國際課程啊嗰啲 IB 課程佢可能講緊每一班可能係10至15人到每一個選修課。咁呢就老師嗰個對學生嘅關顧啊照顧啊而嗰個嘅課程大家去討論嘅空間亦都多咗。咁其實呢個如果係教育局可以去接納啊或者考慮嘅其實亦都可以可能我講嘅説法咧，就係話，每間學校其實唔需要。 係陳定安可能嗰個嘅線路有少少問題，係陳定安喺度嘛？嗱，唔緊要，或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一陣間咧揾翻啊陳校長翻嚟咧，繼續同佢傾呢個議題嘅電話號碼1872311，有啲咩意見打嚟傾下？ 佢係爛 get 之王林超榮。他由18岁开始搞尽脑汁，啲嘅乱晒大龙。 对于我40年嚟搞激嘅生涯，呢张成绩单我系无愧无悔。 星期一至五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黄桂林、 彪爷、 陈淑兰、 林超荣、 刘莲，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咁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直资学校议会嘅主席陈迪安嘅吓，陈校长。 好，大家好。 系嗱，刚才我哋就讲到有关于即系学生人数少啦，会唔会影响咗嗰个选科嘅问题？咁你头先亦都提到一个观点咧，就系、是、都要睇下究竟我哋觉得即系每一科咧嗰个嘅学生嘅人数吓系几多咧，系一个即系合理咁样吓。你继续啊。 系，咁所以呢个就头先正如头先讲咧，我哋觉得就系如果你话每间学校 翻一個比較大嘅，即係比較多數量嘅學生咧，先至係喺嗰個選修科上都會能夠開到多啲嘅選擇俾學生嘅話咧，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嘅考慮方式咧，就係參考其他國家開辦課程嘅情況。咁咧就係譬如好似 IB 咁啦，其實佢每一個選修科學生嘅人數都唔多嘅，佢可能係10至15人一個嘅選修科。咁如果我哋香港可以去到呢個情況嘅話咧，其實即係代表我哋唔需要每一間學校會需要好大量嘅學生，我哋先至可以提供足夠嘅選擇。 陳校長仲有一點就是議會呢嘅信呢就建嘅信呢就建議呢除咗現有學校之外呢亦都暫停開辦新嘅中學，但呢個會唔會對於某啲嘅即係新區嘅其他地方嘅學童呢又有不公平嘅情況？ 我相信呢我哋聯席嗰度嘅建議呢係停辦開新嘅中學，但係我哋係完全支持呢係做一個嘅學校重置嘅。咁正如蔡局長早前都講啦，學校重置呢係佢哋其中一個嘅策略嘅。咁所以呢我哋反而係建議用學校重置再重新分配，就可能呢比起開新嘅中學呢會更加理想嘅。 不如關於呢一點呢，我哋睇下七點鐘之後可唔可以同你繼續傾多一陣啦，因為仲有其他嘅問題呢想同阿陳校長請教嘅。1872311。 日间阳光充沛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周初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浪翠园的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散。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东村一段的交通就比较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和青朗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轮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都是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一段比较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在窝打路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的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御田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龙门屯门的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我哋一齐玩。 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每一个九十后的男仔儿时都梦寐以求有部行走公园必备的暴龙机，仲记得细个的时候为了得到呢件小宝物，我日日废枕忘餐，一出而作，一入再作咁运输，最尾攞到数学一百分，婆婆才肯买呢一份礼物奖励俾我咋。 愉快摸我即刻，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林文峰刚才就同是直资学校议会的主席陈迪安校长要倾紧有关于怎样应对中学学生人口下降的问题。我们继续请回陈校长出来先。陈校长你好，是。 好，大家好。 是。刚才在新闻之前我们就倾到一个问题，因为议会有个建议就是去不要做开一些新的学校，即除了是重置现有的学校之外，暂停开办新的中学。但是其实这个做法也都会不会惹来其他的一些争议，即是譬如举个例，即可能有一些有心的人士他们希望办一些特色的学校的，以补足现在整个学校体系的不足。其实这个过往也都有曾经发生过的。当然有新学校一定会分薄了个生源，但是如果你是不让他开的时候，也都会不会是令到香港的教育体系的多样性是受到一些损害？ 这个情况呢，我相信在当有学校是需要重置，或者有学校的一个的空，即是如果有某些地区呢 有校舍或者教育局需要呢开新学校的时间呢，他们有一个的一个的评审的机制的。咁评审机制里面呢，其实所有的办学团体或者是有关而家学校的一啲嘅管理嘅人士咧，佢哋認為佢哋想重置嘅時間，佢哋可以申請。咁申請時間咧，大家都唔係話就咁去重置咁簡單，佢都要交佢計劃書嘅。咁咧，佢計劃書裡面好似剛才咁講咧，如果想辦一啲特色學校，其實可以喺嗰度咧提出。咁如果教育局去做一個嘅審視嘅時間咧，佢發覺係合適嘅時間，咁佢都會可以用一個重置啊，將有關嘅校舍去批俾或者判俾一啲嘅。学校佢可能真系有啲特色课程啊，或者佢有心想喺某个区域办学嘅。 另外都想问啊，即系对于直资学校嚟讲咧，而家个学生人数下降咧，对于直资学校嘅冲击会系点样啊？ 当然嚟讲咧，对直资学校个影响都大嘅。咁因为咧，我哋都有学生不断流失啦。咁但系咧喺中学嘅阶段嚟讲，相对嚟讲唔系咁容易咧，系可以完全填补到嗰啲嘅空缺嘅。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去到高中咧，學生可能都較為少轉學校噶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喺高中嘅階段嘅時間咧，就學生可能啲選修科咧，由 A 學校轉去 B 學校，未必咁容易完全配合到啊。咁所以咧，這個咧變咗係直資學校喺學生流失嘅之後，我哋要去填補翻呢啲嘅空缺咧，未必容易嘅。 可不可以咁讲？其实对于学生人数下降，而从而造成一啲学生嘅流失啊，或者转学嘅问题咧，其实对于一啲嘅直资学校嚟讲咧，嗰个冲击会系可能比起资助学校更加大咧，因为呢个直接影响到你哋嘅可以所获得嘅资助啊嘛，系咪啊？ 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因为咧我哋直资学校咧，除咗收家長學費之外咧，咁我哋都有家長有呢個政府嘅資助嘅。咁我哋嘅計算方式咧就唔同剛才好似分享到嗰個津貼學校咁啦，26個學生就可以開兩班。我哋係用每一位學生收到嘅學生嘅人數去計算。咁如果我哋少收一位學生，咁即係會相對喺嗰個學費啦，同埋喺嗰個嘅政府資助都會少咗嘅。 想問你啦，未來嗰、那個雖然冇人估計到咧個人口咧嘅變化會係點樣，但係其實都有陣時要規劃翻咧，有機會舉個例，有移民回流啦，又或者又有多一啲即係或者由內地嚟香港嘅新移民啦，又或者突然之間又有個某一個年份，又要生多啲細蚊仔咁樣，咁你哋估依一個教育局在这方面的弹性有多少，跟今次大家联会提出的分歧你估有没有机会去收窄的呢？ 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呢，在现在的情况呢都不能够讲为一个很稳定的学生数目的。因为正如之前都有一些的学校呢或者区域教育长都分享，他们可能呢现在都是陆续收紧一些在其他地區會留翻嚟香港嘅學生，咁究竟係咪真係完全一面倒向下調咧？嗰個學生人數，我諗呢個喺呢一剎那係未必可以講得準嘅。咁所以咧，如果太過快咧，係將一啲嘅學校合併啊，或者發咗之後咧，或者縮咗班咧，可能如果真係有一個反彈嘅時間，我哋未必有充足嘅學位。咁即係當然啦，過往都見過有教育局嘅做法，可能係我哋叫做學校，我哋叫大肚班啊。即係某啲班級咧，加多啲班，咁令到嗰、那個可以應付到嗰、那個學生嗰個人數需要。咁但係其實都係唔理想嘅呢、這個情況底下。 其實校長啊，因為我見到咧，尋日嗰個嘅發出個封信俾教育局局長咧，當中就包括咗好多個嘅學校議會啊，除咗有分區學校議會啦，亦都包括埋譬如津中議會啊、補助學校議會啊、你哋直資議會啊、中學校長會啊等等等等啦。其實係咪都可以咁講？即係你哋喺信入邊所提出嘅訴求咧，都係中學校中學學界嘅一個共識嚟嘅。 這個呢就在18個的聯席啦，大家都是有討論到的。咁呢我相信都是大部分校長會啦，大家的聯席的一些的議會呢，大家的相同的睇法。 但我哋不如睇一睇咧教育局嘅一啲嘅回应啦。咁我哋留意到咧，教育局佢就话，即系学生人口未来持续下降咧，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嘅。咁所以咧，同过去唔同咧，今次唔系一个暂时嘅波动，而系一个咧结构性嘅下跌，所以就唔能够咧用暂时维持现状咧作为过渡嘅措施，否则咧教育界未来咧就会遭受一个断崖式嘅冲击。咁同埋佢哋都话，会根据咧过去同业界达成嘅共识啦，继续喺每年度中一派位开展之前咧，按照当时嘅数据去检视学位嘅预计嘅要求吓，咁同埋预计嘅需求，同埋同业界商讨咧，同埋落实咧有关于年度中一派位嘅安排。即系如果睇佢嘅行文嚟到讲咧，似乎佢哋觉得如果继续用翻即系以往嘅思维，即系唔好去缩班，唔好去到失效嘅时候咧，咁未来可能有一個嘅情況，即係你拖得幾年，但係跟住嚟講，你會面對一個更加嚴重嘅後果。你哋點？你又點睇咧？ 嗱，當然啦，呢、這個嘅局方嘅説法咧，都係應該有一個嘅數據喺度支持嘅。咁我哋都唔係話反對呢個説法，但係因為現在咧，我諗太早咧去做一個決定咧，因為正如頭先分享啦。即係而家嗰個嘅學生人數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不穩定嘅狀態。雖然你話見到有下降，但係會唔會真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疫情之後又會如何咧？咁即係呢啲咧，暫時嚟講咧，可能會太早去決定哦。如果我哋真係要全部用縮班實校啊，又話點樣去處置嘅話咧，真係如果疫情一過後，咁、那個數字咧一個大幅回升嘅話咧，咁變咗咧就大家可能有機會有個措手不及嘅情況咯。 即係起碼你哋覺得應該都要觀望多一段時間，就唔好譬如嚟緊 下個學年就即刻做一啲嘅決定咁樣。 係啦，所以聯席其實嗰個嘅信件都建議，其實係希望可以凍結翻咧，用翻2021-22即係本學年嗰個嘅班額嗰個數字去計算嘅。咁所以咧就能夠我哋都會多啲嘅時間咧，再從局方去再討論啦，亦都讓我哋多啲時間去睇到嗰個學生人數嘅變化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陈定安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拜拜 吓。 陈定安校长是直资学校议会的主席来的。咁不过如果讲到一个规划的问题呢，其实林云峰以前都曾经发生过的。如果大家有记忆呢，譬如在北区的小学来到讲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学生人数就比较少啦。咁然之后就做了一些的结构的重整啦。咁但是后来呢，就因为有一些的跨境生呢是增加了。咁所以亦都令到呢有一些的跨境的学生呢，他们派位呢甚至是要派到去即系黄大仙区添吓。 系啊，咁再如果好似而家最新话要再做北部规划咧，分分钟以后唔够学校，再过多几年之后，嗱咁所以咧嗰个规划咧要更加长远咧去考虑，我相信。 咁啊，关于呢个议题，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东涌同埋天水围咧嘅街市嘅物价。因为我相信即系过往呢个议题咧都有提出嚟讲嘅，就系住喺东涌同埋天水围嘅街坊咧，佢哋买餸啊就比较贵嘅。咁呢个亦都同区内嘅街市结构咧系有影响，有分别啦。 一个规划问题啦。 系啦吓，咁究竟即系点解会咁咧？同埋今次佢哋调查嗰个物价嘅唔同之处系点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经典广播剧《戏中情话》巨星剧场，有缘会相见。1997年作品。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我呢世人帮亲人，我都冇好报噶。 郭富城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戏中情话》巨星剧场，有缘会相见。7月23日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医生，医生啊， 医生啊， 你有病，你又有唔妥啊？想知而家搞边科？日月睇电视游戏节目，依家搞边科啦？ 系医生嗰个医啊！ 我郑丹瑞每集都会邀请好多名人嘉宾上嚟玩下游戏，从中踢爆坊间好多医学谬误，等大家知道正确嘅医疗信息。依家搞边科，星期六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白田村礼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林文峰接住落嚟，我哋想倾倾啦，即系东涌同埋天水围咧，街坊啊买餸煮饭嘅问题啦。咁啊，你头先又讲呢个系一个规划嘅问题嘅。如果根据有啲嘅团体去指出咧，其实佢哋都会认为咧，呢个可能系政府去发展新市镇嘅时候咧，就未有配合咧兴建一啲公众街市啊，咁所以导致到咧一啲新市镇嘅街市咧系被私人市场垄断啦。咁呢个就系相关嘅关注嘅团体所指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即他们所做的调查的情况是怎样呢？这个调查就是由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东涌社区发展阵线和天水围社区发展阵线所去做进行的。他们呢就做了一个调查，就发觉在天水围区里面的私营街市的物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就去比较咗咧，即系喺天水围入边啊，四个领展辖下嘅街市啦，就发觉咧佢哋嘅平均价格啊，系对比起区内另外两个唔系领展嘅街市咧嘅平均价格咧，就系贵咗大概23%嘅。咁但系另外当中有一个咧系属于食环署嘅一个临时街市啦，就话佢规模又少， 貨品的選擇咧又唔高，又唔多。咁至於喺東涌嗰方面啦，又係點咧？咁佢哋就跟佢哋嘅調查咧，就話東涌四個街市咧，其實都係由私人嘅公司咧去到經營同埋管理嘅。咁就發覺咧，東涌嘅街市入邊有成十一項食物嘅售價咧，都係比荃灣嘅公眾街市咧嚟貴得多嘅。譬如以即係豬扒嚟到講咧，東涌街市嘅豬扒嘅平均售价咧，同荃湾街市嘅平均售价咧，相差成44%。 嗱，其实咧呢样咧就我哋睇到咧一啲新嘅社区咧，而当中咧好多阵时咧都会有多啲供应嘅房屋咧。啊，点解我哋啲居民唔中意拣楼拣去啲新区咧？呢啲其中一啲因素。但系咁讲，我就要为啲香港嘅规划师讲翻句啱嘅道理，因为根据香港我哋用嘅有一个叫做香港规划标准同埋准则嘅要求嘅，系当中有话明咧，每几多户家庭咧就要有一个公众嘅街市嘅摊档位嘅。嗱，咁之后话咧，其实喺规划上咧，规划大纲图或者规划师咧，应该已经预留咗地方，预留咗嗰个规划土地咧，去兴营我哋一啲所谓叫做公营嘅街市。嗱，头先啊陈燕平所讲嘅资料咧，就喺头先呢啲新社区咧，净系集中咗有翻私营嘅营运，咁啊变咗大家要用一啲比较贵嘅价钱，就享受唔到个公营嘅永久街市嘅档位啦。嗱，咁呢個問題唔係出錯喺規劃，係咩？係營運。嗱，香港政府好得意嘅，規劃就係規劃處制定規劃大綱圖之後咧，邊個係執行咧？又去第啲部門嘅。舉個例，食環處啊，佢就去營運呢一個相關嘅街市。啊，教育局就係相關嘅學校，但係佢哋咧係用家部門，佢分分鐘咧唔做嘢嘅。你唔夠一個足夠嘅人口咧，佢就唔啟動呢個機制咧，去營運一個咧就公營嘅街市或者一個公營嘅即係設施啦。好啦，呢個思維咧，過往嗰十幾廿年咧，就搞到我哋香港咧，周時咧就以為我哋係規劃失誤，以為我哋冇預留呢啲嘢。其實成個歸根究底就係個施政裏邊咧，營運嘅部門咧係冇啟動佢哋應該要做。就怕，哎呀，我怕審計處啊，到時期話我哋咧唔夠人嚟啊。嗱，咁呢個思維咧，要使到我哋好多居民咧就捱貴米，就要食貴嘢啦。咁呢個係咪我哋香港想見咧？嗱，大家傾下啦。 但係咧，其實亦都可以即係提出一點嘅。林文峰，你剛才就提到啦，香港規劃標準咧與準則啦。咁但係譬如入邊有寫到究竟幾多人口就要有公眾嘅街市咧？咁嗱，亦都咁講，即係佢話譬如係公眾街市，咁但係究竟嗰啲公眾街市係唔係一定要係由政府部門去經營先？咁大家知道，譬如即係領展啊，就係因為當時咧嘅即係都講緊好耐嘅歷史啦，就係當時房署咧將佢嗰啲嘅街市咧就俾咗係領展啦，去到承辦啦。咁當然領展亦都之後咧有其他嘅一啲嘅變化，再將某啲嘅設施咧係再分拆咗出去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佢嗰個規劃標準入邊有講到話係需要有一啲嘅公眾街市嘅檔位，咁但係等唔等於嗰個經營者一定就係唔可以係私人咧？嗱，咁因為又可能係另一個思考問題。當你嘅經營者係私人同唔係私人，個價格可能會有差別。 所以咧，呢個就係咧政府要聽市民大眾嘅需要咧，點樣嚟營運呢啲街市咧，係獲得我哋社區人士嘅認同啦，係咪？咁有陣時你話我有多啲競爭，有多啲唔同種類可以嘅，咁但係佢哋嗰個即係組成係點樣咧？就我覺得咧，就要聽市民講咧，同埋咧去睇翻個社區需要啦。 嗱，1872311東涌或者天水圍嘅街坊啊，你哋買餸嘅時候嘅情況係點樣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1872311。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啦，就係負責做呢個調查嘅，就係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嘅發言人吳天南嘅。吳天南你好。 你好， 你好， 系，不如你可唔可以先同我哋简介一下你哋呢个嘅调查先，好冇啊？ 咁我哋上星期咧就喺 天水圍啦、東涌同荃灣三區咧，就做咗個物價調查嘅。咁就主要係想比較翻公營街市同私營街市嗰個物價差異啦。咁首先講下天水圍啦，其實全天水圍就有七個街市啦。咁食環咧就唯一一個嘅臨時街市係天幕街市。咁四個咧就係領展商場嘅街市啦，剩翻兩個就係房署外判街市嚟嘅。咁東涌區咧就係四個街市，四個街市咧都係私營嘅。咁就有兩個領展街市，兩個房署外判街市。咁因為咧佢冇公營街市啦，所以我哋就選擇咗有時街坊都會去買餸嘅荃灣公眾街市去做比較。咁就係楊屋道街市同荃灣街市嘅。咁同埋啦，就住天水圍嗰方面咧，我哋都做咗一個天幕街市嘅問卷調查，就收集翻街坊意見，睇下啟用咗一年半嘅臨時街市，佢哋有冇覺得啲咩嘢可以做改善嘅？ 你話叫天幕街市即係咩意思？係咪啲都係臨時街市，不過佢有一啲即係天幕帳篷咁解嘅啫？ 其實咧，佢係一個預製件組裝成嘅街市嚟嘅。咁最大即係。所有臨時街市嘅特點都係冇中央冷氣嘅，咁因為天幕就好似一個佢個樓底就比較高啦，就一個天幕咁樣嘅形式啦，同埋天又配翻住天水圍嘅，所以咁命名嘅。 嗯，系嗱，咁啊，你哋嗰、那個調查入邊咧個主要嗰個數據係點樣啊？ 咁我哋就睇到天水圍咧六個主要買餸嘅街市入面咧，都有一個情況啦，就係嗰個貴價嘅食材咧，都係集中咗喺領展四個街市入面啦。咁而最平咧就係房署轄下嘅天恩街市啦。咁第二平就係天水圍嗰個臨時街市啦。咁但係咧，臨時街市有個缺點就係佢個規模比較細，得36檔啦。咁所以啲食材都唔齊，即係佢滿足唔到啲街坊嗰個需求，同埋街坊期望當時期望臨時街市落成嘅話咧，係可以買到平餸。咁但係佢而家就暫時未做到最好，但係佢都有發揮到部分嘅功用嘅。咁而東涌個方面咧，都係同天水圍同一情況啦。主要買餸嘅嗰兩個街市，日東街市同富東街市都係領展商場轄下嘅街市啦。咁但係咧，九樣食材入面有十樣食材入面有九樣咧，都係最貴嘅街市。咁所以咧，我哋就睇到原來兩區咧嗰個私營街市嗰個價格咧都比較高啦，居民都出現捱貴餸嘅情況咯。 咁我見到你哋咧，其中個比較咧就係、比較東涌同埋荃灣嘅一啲嘅價格嘅喎，點解會係咁樣比咧？ 因為其實咧咁多年嚟，我哋都同街坊喺度傾偈咧，咁街坊咧都會去荃灣嗰度買餸，即係佢搭不成車出荃灣。咁因為荃灣嘅街市比較多啦，公營街市都其實有幾個，咁所以咧佢哋就中意去荃灣嗰邊買餸，貪佢夠平同埋夠多選擇。 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街坊買餸嘅一個嘅情況啦。咁其實你哋嘅訴求就係希望咧可以起翻一啲嘅公眾嘅街市啦，就不致咧被於一啲嘅私人市場咧壟斷嘅。咁但係究竟呢個係咪解決物價貴嘅方法咧？嗱，18723，不如咧我哋7:30之後咧翻嚟繼續同阿吳天南傾一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70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4090宗，多6宗死亡个案，年龄72至97岁，全部有长期病患，其中一名有肾衰竭病史嘅78岁女子，一度出院回家隔离，但之后情况恶化，再度入院。学校情报多442宗个案，8间学校个别班别暂停面授课1星期，再多3间院舍合共3名院友感染。医管局表示，公立医院将调动更多病床，亦需暂停更多非紧急服务，有需要的时候亦都会重开亚洲国际博览馆。 行政长官李家超委任8名副局长和11名政治助理，上届政府2名政治助理升为副局长，有传媒人和公务员加入问责团队，新民党3名成员和民建联2名成员新加入政府任职政治助理。李家超表示，有信心加入政治委任团队的新成员会务实进取，建设做实事的有为政府。新民党今次有3名党员加入，是各政党中最多。身兼行会召集人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纯粹巧合，同他的身份无关，又说对他来讲是割爱。有学者认为名单中多人来自传媒，认为有助各政策局应对业界和政界人士的关注，但由于较年轻，公众难免质疑他们的能力，政府需要解说清楚。欧洲理事会宣布将54名俄罗斯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军方领导人加入制裁名单，当中包括莫斯科市市长。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亦被禁止在俄罗斯境外进行任何营业活动。另外，欧洲理事会亦制裁叙利亚6名个人和一个实体，指他们为俄罗斯在叙利亚招募雇佣兵。俄乌爆发冲突以来，欧盟一共对1212名俄罗斯个人和108个实体实施制裁。另外，俄罗斯扩大不友好国家名单，强调并非最终名单。鉴于有关国家持续针对俄罗斯驻外代表机构采取敌对行动，名单可能会再扩大。土耳其表示同俄罗斯达成协议，解封从乌克兰透过黑海出口粮食的路线。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的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稍后在伊斯坦布尔签署协议。外交消息指，根据协议，运载粮食的船只会由乌克兰船只带领通过布置了水雷的海域。俄罗斯同意在船只航行的时候停火，土耳其负责检查船只，释除俄方对船只用作偷运武器的疑虑。美国欢迎协议，国务院说将要求俄罗斯对协议负责。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相关各方保持对话谈判形势，为尽快结束冲突、早日实现和平累积条件，以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晚间天朗气清，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阳光充沛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7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周初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芜湖街嗰段咧就有啲挤塞啦，车龙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而九龙入口呢一边咧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嘅弯位咧就车多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系喺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增大屋嗰段咧仍然系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提一提大家啦，喺红磡嘅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去黄埔花园方向跟住文泰街嘅慢线封闭咗，比较挤塞噶，龙尾一路排到去影响到芜湖街嗰边。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喺转弯、转线又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旅游乐园之2022年继续马来西亚之旅，今个星期继续邀请旅游自由人 Herman 同大家分享今年导游马来西亚的最新资讯，包括槟城还有武陆山国家公园等等的户外景点啊。 留意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榴莲， 还有仙奴加上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特别是东涌和天水围的人士，如果你们要买餸的时候，其实会不会真的因为个价钱问题而要跨区的呢？还有你们看回你们区内的物价又是怎样呢？以及是个选择又真的多不多呢？ 1872311 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的。那么林文峰，我们电话旁边不如就请翻咧系关注团体出嚟啊，就系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嘅发言人啊，吴天南嘅。吴天南你好， 你好。 嗱，头先咧，你哋就大概简介过，即系你哋嘅调查嘅发言啦。咁其实你哋嘅即系诉求都系希望可以起翻一啲公众嘅街市，系咪啊？ 系啊，其实因为我系睇到临时街市咧，因为嗰个规模就唔够大啦，即系个档数太少，所以都唔系好满足到居民嘅诉求。即系居民咧都话，其实起咗临时街市咧，都系要好几个街市先可以买齐餸，即系买齐平餸。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尽快可以起翻一个永久街市啦。咁而天水围南嗰个公众街市最快都要2027年先落成啦。咁都有几年嘅时间，所以都希望佢可以加快嗰个工程。 嗱，咁我哋又见到你哋嘅调查当中咧，亦都受访者咧都相多咧，希望系话呢啲街市咧系由翻食环署咧嚟全盘嚟管理嘅。就避免了一些连锁或者集团式的一些垄断的。那么亦都竞投方法你们都有一些看法的。你可不可以解释你们那个认为是怎样才较为恰当的做法呢？ 因为其实呢过往的街市竞投，即除了天幕街市啦，咁过往都是用一个价高者得的竞投方式。咁所以价高者得呢，那个租金是一直咁样投上去的嘛。咁所以有时会出现咗啲租金比较贵啦。咁我就希望呢可以控制个租金是划一的。咁比较平的时候，那个营运成本都可以比较低。咁但是点样可以比较公平呢？就是用一个抽签的方式。咁其实呢个抽签方式呢是天水围临时街市入面都有采用到嘅，当时系抽签方式啦，去投嗰个档位啦，咁当时其实都超额个竞投咧系66倍嘅，所以其实睇到咧系 好犀利，66倍即系有足够竞争啦，至少话 系啊，系真系好多市民有兴趣去投档去做生意嘅，咁都可以帮到市民去创业啦，尤其是喺呢个疫情嘅环境之下。 但是吴天南，即因为关于是不是要由公众街市这个议题呢，都不是即今天谈的了，都谈了一段时间。以往在立法会呢也都谈过很多次的。那我看回呢立法会以往的一些资料和文件，其实政府也都有答过的。因为关于呢就是要求设立新的公众街市的意见里面呢，他们留意到呢不少呢都是说假设食环署管理的公众街市呢所賣的貨品呢，就必然是比其他機構經營的街市的設施呢和超市呢是便宜的。但是 政府咧係曾經喺立法會咁樣答嘅，佢係認為咧呢啲咁嘅假設咧，其實係冇一個事實嘅基礎嘅，因為就住公眾街市所賣嘅貨品嘅價格嚟到講啦，其實最主要都係俾個檔户咧去自由定價嘅啫嘛。咁當佢定價嘅時候，佢都要考慮翻佢嘅經營成本啦、佢嘅供求情況啦，同埋附近咧呢啲嘅相類物品嘅價格啦等等呢啲嘅因素咧，再去釐定同埋調整貨品嘅售价，咁而政府亦都唔会管制咧街市嘅货品嘅售价噶嘛，咁所以亦都系冇保证就话啊，食环署经营嘅街市一定会平过咧私营嘅街市嘅，点回应咧？ 系嘅。即其實講真，價格是有很多因素影響啦。咁但係我哋，所以我哋先會做呢個價格調查啦。咁我哋睇到其實係真係公營街市係相對會比較平，即使佢唔係最平，好似天網街市咁，但係佢都會相對喺區內係比較平咯。咁所以我哋一直都期望有一個更大規模嘅街市啦。咁佢可以提供到可能比較平嘅選擇啦，同埋可以同私營街市起到一個抗衡嘅。最重要是增加那个选择给街坊，不用只是焗住去私人街市啊超市那里买餸。 但你因为你们这个调查主要都是即是集中回你的区嘛，其实你本身已经有一个的假设在这里，即是如果当它是一个食环署的街市去到经营的时候，当总体的街市的数目是不变的时候，那其实个档户的数目未必会有所增加，当个档户数目未必有所增加的时候，它的竞争呢也都未必会激烈，那个竞争未必激烈的时候，也都可能会影响了整个那个价格。 所以我们都是觉得最重要是一个有规模的街市，即是说好像天水围南池都会起的街市，虽然没有过往的公营街市那么大，即是过往公营街市可能200-300档都有，它只是150档，但是多了150档的时候，在区内是不是增加了竞争，增加竞争的时候会不会可以带动到价格可能有下降的情况出现呢？即是这个都要等它落成了才可以再知道啦。咁但係暫時就睇到即係荃灣街市啦、天幕街市啦，嗰個價格咧都係相對比較低。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兴建公众街市啦。咁政府亦都曾经喺立法会度答过嘅，就是话起公众街市咧系要占用政府嘅土地啦，同埋公共财务嘅承担啦。咁所以喺决定系咪起个公众街市嘅时候咧，亦都要充分考虑到个需求同埋成本效益，确保咧公共资源咧系得以善用嘅。咁佢哋都话，即系喺面对激烈嘅竞争同埋不时转变嘅社区情况啦，一啲嘅公众街市是出现了空置率偏高和人流不足的情况，而审计署在以往发表的报告书也都指出这些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在公众街市的成本是贵的，所以就更加要严格去遵守有关的原则。你又怎么看呢？ 其实空置情况呢都是一大问题啦。咁过往呢睇到空置是有几个原因可以造成啦。第一就是规划的问题啦。即是佢起嗰个街市之前，有时候可能想将啲街嘅档贩转入去嗰个街市嗰度经营。咁但係佢冇做好咨询啦。咁导致呢佢起好街市嘅时候呢，嗰啲档贩唔搬入去，咁所以嗰个街市空置啦。二嚟就係佢有啲维修问题啊，话要做整合啊。咁所以咧就导致空置街市嘅情况出现，即好似元朗嘅同一街市咁样，咁佢话要做维修做装修，咁有200多档嘅档位一直都空置啦，由1995年有28档开始空置到而家20多年嚟，变咗200多档嘅空置，咁呢一啲都一个佢规划上啊，本身佢工程上冇做好一个准备嘅原因。 没错，你说得很对，其实应该要做好的市场调查，做好的社区需要的分析，就不只是跟一些死数字。当然我作为建筑师更加要倡导的就是好的设计，方便人流，很多因素加起来使到一个街市成不成功的。但是就不是因为呢、避免、街市不够人流，就不要来启动它相关的规划。 甚至我覺得呢，如果話是因為土地改用的問題就更加不啱道理的。作為一個新市鎮的規劃，應該一早就已經預留了土地，就作為一個足夠人口的時候就要啟動相關的永久公營街市的興建了。 嗯，好啊。系，吴天南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吓，咁啊麻烦晒吴天南咧，系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嘅发言人嚟嘅。不如林文峰，我哋听听咧一啲东涌居民嘅睇法啦，好唔好啊？有位听众大生，大生你好， 系你好啊， 东涌街坊系咪啊？ 好，系啊，冇错。咁咧，我两年前啦，由大埔搬入去呢个东涌嘅满东村啦，咁系东涌最入嘅一条新嘅公屋村嚟嘅。咁咧，我經驗而家話俾你聽啦。嗱，我以前住大埔嘅，咁我可能我喺大埔買可能一包腸仔，我有小朋友啦，咁大概係10蚊。而家東涌買一包腸仔要去到16蚊， 我係貴60%。 我買一包烏冬，我喺大埔以前買10蚊，而家竟然要到14蚊。 係， 同埋最近咧，因為我而家滿東村有個街市啦，咁其實係佢隔離有條叫日東村嘅，我由滿東行去日東。我需要行成20分鐘，我才去到日东的街市。但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满东街市原本有20间铺仔是满晒的。但是今个七月份呢，因为它是一些私人公司去管理的街市啦，它加租。跟着它还要之前上年那些减租，政府那些减租机制呢，就受惠不到他们的租户啦。我整个20个铺头有一半执晒。我有3个菜档执了2间。執咗間生果鋪，執咗間麵包鋪，執咗間花檔，執咗間賣嗰啲小朋友衣物嘅鋪頭，跟住仲有2間食肆，一間係賣車仔麵執咗，賣泰國嘢執咗，跟住仲有間藥材鋪執咗。我真係唔知呢啲咁嘅，我哋滿東嘅市民去邊度買餸？真係去行個日東嘅，真係20分鐘，嗰度係嗰度我唔記得，嗰度建華嘅，好似建華街市嚟嘅，嗰度係提嘅，啲鋪全部鋪頭都係開曬嘅，但係。我都唔知點解啲私人公司可以咁樣對我哋，即係我滿東村得四，雖然話得4棟有個自己嘅街市，但係行去隔離要4個字。咁咁近嘅街市，我一定喺樓下買餸噶啦。 係，但係生人想問，即係你頭先都描述咗好多咧執咗粒嘅鋪頭啊，咁但係暫時都未見到話幾時會有新嘅鋪頭進駐翻，係咪啊？ 冇啊，而家全部都空置曬嘅，真係。 哦，咁啊，你哋其实有冇都了解过到底嗰个营运者系想点做嘅咧？究竟佢系即系会系已经系有一啲新嘅档主会入翻嚟啊？定系佢哋想将个街市有另外嘅定位啊一啲嘅方向去做嘅咧？ 這个我唔知道，因为但系你佢见到我而家嗱，即系2个礼拜后啦，我而家见啲铺头都系吉嘅。 咁啊， 唔让租嘅，系啦，所以我跟住，因为我哋之前系有唔同嘅电台啊，或者一啲即系可能啲网上 YouTube 平台都报道过啲街市话疯狂咁加租啦，同埋系啦系啦，即系佢哋话又收唔到佢哋嗰啲减租机制，应该受惠唔到啊，所以我就系、所以我就话想打过嚟就话咯，其实除咗公营街市需要嘅，系呢啲私营街市即系私营公营公司所管理嘅街市，其实都好需要去监管咯，其实。即系我呢啲咁偏僻嘅村，即系东涌啦，我搬咗入嚟系谂住即系可以有个中意个安乐地方可以住啦。咁虽然我哋车费又贵，乜都贵，但系去隔篱街市又好远，但系竟然冇晒啲铺头。 但你会唔会跨区去买咧？譬如出到去荃湾啊等等嗰啲？ 其实都好难，因为即系我例如好似我啲识买我买啲冻肉咁，可能每次买100-200蚊啦。咁其实我由日东街市买翻嚟都好重， 系， 所以我一定系楼下买嘅。其实即系其实个选择，尤其是东涌，虽然话唔系得好多条村啦，头先好似话有富东村、日东村啦，头先好似提及过。咁其实仲有一个迎东村，咁、那个迎东村系更加远啦，那个。所以其实系好难跨区嘅，同埋你啲东涌我哋啲交通啲车其实好鬼死疏嘅。我喺东涌地铁站搭个巴士翻嚟满东村，要等成4个字先有一架车。 咁你知唔知道有冇规划咗一个永久嘅公营街市嘅一个位置，同埋有冇人同你提过呢啲咧？ 冇嘅冇嘅，因为我见我哋啲议员、啲区议员其实都冇去公布讲过呢样嘢咯。 系好啊，多 见到有位可以起，系唔该晒。 好，清晰，多谢晒阿戴先生嘅观察。不过阿林云峰其实讲到即系东涌啦，同埋天水围嘅街市问题啦，都系一个老嘅话题嚟嘅。咁但系点样有方法去解决咧？譬如头先当然政府亦都曾经有讲过，即系未必一定咧，市政食环处所经营嘅街市咧就一定平嘅，因为都要睇下互相嗰个竞争啦。但系起码系唔系喺个租上面啊，会系比较即系未必个增幅会咁大，会唔会系因此亦都系影响到嗰啲即系佢想取几多个租值，亦都唔会出现咗一啲即系譬如佢加租加得太厉害嘅问题咧？咁呢个都可能系另外一个嘅管理嘅问题， 同埋嗰个营运系引入适当嘅竞争者咯。 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少数族裔啊，佢哋嘅中文嘅成绩如何转换嘅问题，因为呢个就会影响到咧佢哋入大学嘅问题嘅，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讲啊。 哇，天气好热啊，成个人好似融咗咁，所以系时候补气清暑，健脾养胃，一齐迎接二十四节气里边嘅大暑。 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用生活智慧陪你一齐成长。 新时代奋斗者升级导师余俊峰话俾我哋知，什么是艺术？ 尽量简单，所有佢哋话所有嘅艺术去到最后都系回归简单。 一班学员接受考验时，会唔会都有迷茫嘅时候呢？ 佢哋会唔会唔中意咁活泼嘅我呢？ 金堂镜头前动作演技班，想知道一班学员表现成点？新时代奋斗者星期日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深水埗白田村丽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文峰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嚟咧一个关注少数族裔嘅团体啊，就系融乐会啦，同我哋倾倾喺文凭试放榜之后咧，一啲嘅少数族裔嘅朋友佢哋报考高等院校嘅时候所遇到嘅困难啦。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融乐会嘅总干事谢永宁，谢永宁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嗱，你哋嘅关注咧，主要就系嗰个中文嘅成绩嘅需求啦。咁而家其实少数族裔嘅考生啊，即系非华语嘅考生，应该咁讲，非华语嘅考生咧，佢哋中文啊，主要系咪都系以GCE 啦、GCSE 啦、IGCSE 啦，同埋GCE A levels 咧去到报考噶？ 系啊，因为唔少嘅考生咧，因为喺读书嗰阵时咧，学校冇培养到佢哋英华语嘅水平咧，到其他学生嘅水平，咁变咗咧，佢哋咧就被引导去选择一啲其他中文语文嘅成绩。咁但系我哋就发现咧，系理论上啦，所有嘅教资会资助大学啦，都应该有一套嘅准则去评估学生，包括非华语学生。但系事实就发现咧，就唔系咯，即系原来。幾乎每所大學咧，對於非華語學生中文水平嘅要求嘅準則咧，係唔同嘅。咁同埋係又唔透明啦，又冇足夠嘅資訊啦。咁結果咧就係非華語學生咧要申請報讀本港嘅大學咧，都有一定嘅難度，有一定嘅困擾。 但係其實頭先講嗰啲嘅試咧，佢嗰個評級都係有一個即係一定嘅標準噶嘛。咁當香港嘅高等院校去計算嘅時候，唔係應該有一個直接嘅轉換表？譬如你喺 GCE 考到咩成績，就對比即係等於係邊一級咩？即係冇一個咁樣嘅做法嘅。 理論上你同我都知道應該有，但係事實上咧，原來只係得兩三間大學有，其餘嗰五間咧就佢哋話係。冇成績換算嘅機制，即係話咩咧？即係話視乎個別嘅個案而定。咁咩叫個別個案而定咧？咁我就唔知啦。究竟你考得七分好，最高嘅優等好，咁換算過嚟 竟夠佢計幾多分咧？咁我哋係唔知嘅。咁其實聽起嚟就好似輕描淡寫，但係你從一個非華語學生去報讀大學咧就唔同啦，因為佢得到成績單之後咧，佢會計一計我大概係幾多分，應該報咩課程，應該報邊間大學。但係如果佢唔知道原來大學係點樣換算咧，佢點樣計自己嘅分數咧，咁變咗。好多時我哋遇到啲非華語學生咧，佢就會原本係目標係高一啲嘅大學或者好啲嘅課程，但係咧因為唔知道大學點計佢嘅分數咧，佢就會調校低一啲嘅大學或者係未必最理想嘅課程。咁其實對佢哋影響真係足以影響一生嘅。 咁其實呢件事就反映到我哋香港對於呢啲少數族裔嘅同學，佢哋嘅中文教育嘅政策或者安排嘅問題係咪咧？應該有啲咩嘅改善咧？ 好明顯咧，就即係香港喺即係對非華語學生嗰個華語上嘅訓練咧，係出現咗好多問題。點解讀咗十幾年都係只係得中小二嘅程度咧，唔係中二話係小二嘅程度，中文咧，咁喺邊度出咗錯咧？咁其實好多地方出錯嘅，就係課程唔得啦，師資冇啦，即使有中文成為第二課語言嘅一啲課程咧，都係留於小學嘅啫，中學現時都係冇嘅。咁換句話嚟講，教師又唔識教，又冇課程去教。又唔會有好多特別嘅資源，但當然我相信政府會話：喂，我哋都俾好多錢每一間學校咯。咁但係我哋相信俾錢就唔係解決方法嚟嘅，因為你俾錢個別學校唔係等於佢師資係足夠噶嘛。咁我哋都睇到好多根本即使係教中文嘅老師咧，佢未必可以掌握點樣教到中文成為第二語言，即係令到非華語嘅學生係好啲學習。咁其實全面咧要檢討嘅，點解咧？就係話冇理由學咗十幾年中文都係越教越淺噶。咁因為我哋收咗好多投訴嘅就係小學學嘅中文竟然係深過中學學嘅中文。 但係依啲同學已經好乖嘅咯，自己去考GCE 啊、GCSE 啊依啲咁嘅課程啦。咁但系点解啲大学又唔做翻啲恰当嘅转换机制嘅咧？ 同埋阿郑永宁，即系呢个问题咧，唔系今年先至发生嘅。其实过往咧，都你哋都已经融乐会啊，都已经发现到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咁多年以嚟，即系根据你哋同大学嗰方面嘅沟通，到底佢哋啲高等院校系觉得有啲乜嘢嘅困难阻碍咗佢哋做一个咁样嘅兑换表咧？定系佢哋觉得系需要由一啲嘅即系公营嘅机构吓，譬如无论系考评局啊，或者系其他机构啊，去到做一个标准嘅厘定咧。 我相信要一定有个标准嘅厘定先得。而家就真系好荒谬嘅 ，A 大学就计 ，B 大学你都唔知点计 ，C 大学竟然话我唔会话俾你听我点计。咁你呢啲资料应该系公开噶嘛？你系点样换算？我唔知道边把尺最好啦。但系你都话俾我听，原来有把公平公正嘅尺。你要量度佢哋嘅能力嘅，咁你都话俾我哋听啦。而家对唔住，冇噶噃。咁嗰笔尺系点？原来嗰笔尺系弹性嘅，视乎个别个案而定。咁究竟你系点计咧？咁惨啊惨在非华语学生咧就受苦啦，因为佢想报读嗰阵时咧，系梗系想报读一啲好啲嘅课程，好啲嘅大学啦。但系佢唔知道你点计咧，佢咪话系稳阵起见啦，唔好咁aggressive 啦，不過調校低啲，咁變咗對佢哋困擾，同埋真係對佢哋好唔公道。 好快地問，即係剩翻十幾秒，你哋會唔會約大學去傾一傾啊？ 我諗我哋一定要約嗰間大學同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傾一傾啦，因為如此落去係好唔啱嘅。 好啊，多谢晒你，谢永宁，唔该晒，谢永宁咧系香港融乐会嘅总干事。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林文峰，拜拜。